一扶扶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圣诞节的清晨，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死亡的号角吹响，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，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，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，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。 T 字代表什么？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，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，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？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本来阿洛约的埃及十字架案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，六个月过去了，没有任何讯息，但是埃勒里奎因却突然接到了自己大学里的教授寄来的电报。这份电报和那起案件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？奎因父亲温和地说， 我倒是建议你先读电报，通常那是弄清一个人为什么给你写信的好办法。在某些方面，我的孩子，你的脑子比烂泥还粘稠。 等注意到埃勒里的脸时，他眼中的闪光消失了，因为埃勒里这位绅士的下巴十分明显地垂了下来。 怎么回事？ 警官急忙问。 有人死了？ 他仍然保持中产阶级的迷信，认为电报总预示不祥的事情。埃勒里把黄色信封扔到桌上，跳下椅子，把餐巾丢给朱娜，一面走一面甩掉他的衬衣。 警官开始读电报。这么多年没联络，你应该仍然喜欢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怎么还不来看我呀？我家对面发生了一件你定会感兴趣的谋杀案，是今天早晨刚刚发生的，本地警察正赶赴现场。这件事十分怪异，我的邻居被发现呈十字架状钉在图腾柱上，头不见了。我今天等你过来，亚德利。 那辆二手杜森贝格离目的地还有好几里，埃勒里就发现果然有特别事件发生了。当他驶上长岛高速并像往常一样疯狂飙车时，才发现路边布满了曲线警察。 警察们这次对看到一个高个子正以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飞驰的景象，竟表现得漠不关心。埃勒里对自己的爱车固然自负，但隐隐的仍然希望有位摩托车手能够截停他，这样他就能从牙缝里向对手喊出警方特别批准。原来他用甜言蜜语哄奎恩警官打了个电话，让后者巧妙地通知拿索县的沃恩警官说，我那有名的儿子正在去现场的路上，能麻烦沃恩警官您对这位年轻英豪多多关照吗？老人特别指出，这位有名的儿子手头有些信息，可以引起沃恩和地方检察官的兴趣。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拿索县的地方检察官艾萨姆，重复了一遍之前说过的赞美与承诺。艾萨姆早上已经烦透了，只好咕弄些诸如什么消息都是好消息，警官让他来之类的话，并且保证在埃勒里抵达犯罪现场之前，他们不会带走任何东西。正午，当杜森贝格钻进长岛一处通往私人住宅的马路上的时候，被一位骑摩托车的警察拦住了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是布雷德伍德吗？埃勒里大声地问着。 对，但你不可以通过。 警察冷酷地说。 掉头吧，先生，把车开走。 沃恩警官和埃萨姆检察官在等我。埃勒里微笑着说。 哦，你就是奎因先生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请继续往前开吧。 验证通过，埃勒里得意洋洋地把车往前开。5分钟以后，来到位于两块私有土地之间的公路，其中一块地上聚集了许多辆警车，很显然是凶案现场布雷德伍德。另一块地就在对面，根据推论，正是他的好朋友兼前导师亚德利教授的住处。教授是个又高又瘦的丑男子，言行举止跟亚伯拉罕·林肯出奇的相像。他一看埃勒里跳出杜森贝格，就立刻走过来握住对方的手。 可以，再次看到你真让人开心。 我也一样，教授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你到长岛来干什么？记得上次接到你的信的时候，你还住在大学校园呢，每次都在折磨那些2年级的学生。 教授从下巴的短黑胡子间露齿一笑。 呵，我租了对面那幢泰姬陵。 埃勒里转头一看，只见亚德利教授的拇指指着从树丛中伸出来的几处尖顶，以及一个拜占庭式的圆屋顶。 是我一个疯狂的朋友出租的，他被几只来自东方的虫子咬过之后，就建了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已经偷偷溜到小亚细亚去了，于是这个夏天我就待在这儿工作，因为我想要安静一点的环境来研究亚特兰蒂斯传说的源头。这篇论文已经拖了很久了，你还记得柏拉图的著作里提到过他吗？ 记得。 埃德里笑着说，我也记得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，只不过我对文学的兴趣总大于科学。亚德利咕哝了一声， 你还是个愣头青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碰上的事情。 你到底是怎样才会想起我的？ 他们两人在布雷德伍德拥挤的私人车道上穿梭，朝一幢殖民地时代风格的大建筑物走去。那巨大的列柱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。 实属巧合， 教授讽刺地说， 我本来就对你的事业很感兴趣，而且深深着迷于你的丰功伟绩，因此5、6个月之前西弗吉尼亚发生那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时，我贪心地看了好多相关资料。 埃勒里在回答之前先熟悉了一下眼前的景色。布雷德伍德属于一个有钱人的产业，正一丝不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。 我知道没什么能逃过你的眼睛，毕竟他们鉴定过成百上千份沙草纸和适配资料。 这么说来，我逗留在阿罗约期间做的那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命案分析，你也一定看过了。 看过了，可惜你的浪漫主义没有完成啊。 教授窃笑。 与此同时，我对你构筑假说的基本原则在于追根溯源这一点十分欣慰，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塞进你那顽固脑袋里的想法。是埃及十字架吗，我的孩子？恐怕你这种戏剧性的触觉已经扼杀了从科学上看简单而纯粹的真相。好吧，我们到了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埃勒里焦急地皱起眉头。十字架当然是原始的埃及符号了。 这个我迟些再跟你讨论，我认为你得去跟埃萨姆碰一下，他是个好人，允许我在这里到处走动。 拿索县的地方检察官埃萨姆站在屋前的台阶上，旁边就是洋溢着殖民地风格的门廊。他是矮胖的中年人，有一双湿润的蓝眼睛，额头上留着 U 型的灰白色额发。他正和一位穿便服的高大男子激烈地讨论着。 埃萨姆先生，亚里德教授说，这是我的门生埃勒里奎因。 两个男人迅速转过头来。 哦，是的， 埃萨姆仿佛在想着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一般说， 很高兴你能来，奎因先生，我不知道你能做些什么对我们有帮助的事。不过，他耸耸肩，向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拿索县的沃恩警官。 埃勒里和两位绅士握手致意。 你们允许我在附近走动吗？我们保证一定不会妨碍你们的工作的。 沃恩警官露出黄黄的牙齿， 我们正需要有人来妨碍工作，目前我们只能静静地站着。奎因先生，你想看看尸体吗？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想这应该是惯常做法，一起来吧教授。四个人从门廊的楼梯走下来，开始沿环绕房子东侧的碎石小径步行。埃勒里充分体验到这处房产的庞大，只见房子坐落于他之前停下杜森贝格的私人车道与一个海湾之间，在主屋可以看到水面反射阳光的粼粼波纹。地方检察官埃萨姆解释说，水体来自长岛海湾，被称为凯加姆海湾，海湾水面上可以看到一座小岛树木丛生的倒影。教授指出那叫牡蛎岛，岛上住着一群奇怪的。埃勒里好奇地看着教授，但是埃萨姆却暴躁地说， 我们迟些再说那个吧。 亚里德只得耸耸肩，不再往下说了。碎石小径逐渐远离主屋，离那幢殖民地风格建筑物不到30英尺处，一大片树丛包围了他们。再往前100英尺，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块空地，空地中心矗立着一个奇怪的物体。他们暂时停步，不再说话，如同人们面对突发死亡时的表现一样。物体四周站满了陷阱和侦探，但埃勒里的眼睛只注视着那个物体。那是根高达9英尺、雕满花纹的大木柱，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风吹雨打，已经变得暗淡无光，污迹斑斑，到处是破损。从柱子上遗留的痕迹来看，它原来的色彩一定十分华丽，雕刻的图案由鬼面具跟杂交动物混合而成，顶端有一只做工粗糙的老鹰，尖嘴朝下，翅膀往两边伸展。埃勒里立即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事实，老鹰的翅膀又宽又平，伸展开去之后跟大写的字母 T 非常相像。被砍掉头部的男性尸体就吊在上面，双臂用大量绳索绑在老鹰的双翼上， 双脚也用类似方式垂直绑在离地约3英尺左右的地方。在老鹰尖利的木嘴下方1英寸左右是个血洞，那里原本是死者头颅所在。这凄惨的光景既悲哀又可怕，被切断的尸体带着一种无助，就跟被砍头的布娃娃一样令人同情。好吧，埃勒里用颤抖的声音笑了笑说，真够惨的，不是吗？ 令人震惊， 埃萨姆喃喃自语，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事儿，能让你连血都凝固了。 他颤抖着说， 过来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吧。 他们走进柱子，埃勒里注意到离尸体数码远的空地上有间茅草覆盖的凉亭，一位骑警正好站在凉亭门口。然后他让注意力重新回到尸体上，这是一个中年男子，有个很大的啤酒肚，双手粗糙而衰老。尸体下身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裤，上身的丝质衬衫领子敞开，外面套一件天鹅绒材质的晚礼服，脚蹬白鞋白袜，整个身体从脖子到脚趾全都鲜血淋漓，就像用一大桶血洗过一样。一根图腾柱，不是吗？他们从尸体下方经过的时候，埃勒里问亚德利教授。 图腾柱， 亚德利严肃地说， 大家都偏爱这个术语啊。 对，可以这么叫。我不是研究图腾的专家，但可以确定这个物体要么是北美土著的图腾柱，要么是个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。此前我从没见过类似的东西。这只鹰大概代表鹰族。 我猜尸体的身份已经确认过了。 当然了，沃恩警官说，你看到的这具残尸属于托马斯·布雷德，布雷德伍德的业主，是个家产百万的地毯进口商。 但尸体还没有放下来，埃勒里耐心地说，你怎么确定他就是托马斯·布雷德？埃萨姆看上去吃了一惊。 啊，肯定是布雷德，我们早就验过他的遗物，而且你也没法完美伪装他那个啤酒肚，不是吗？ 我想确实没办法。那么是谁发现尸体的？沃恩警官开始说明经过。 今天早上7:30左右，布雷德家一个身兼司机和园丁职责的佣人，名叫福克斯的小伙子，发现了尸体。福克斯住在大宅的另一侧，位于丛林的小屋里。今早他像平常一样来主屋取车，车库在屋子后方，给乔纳林肯用。林肯是这里的住客之一，他发现林肯还没有洗漱好，于是就到处走走看看花，结果看到了这个东西，他被吓得不轻。 我想也是， 亚里德教授回应着，他一点都不惊讶。开始检查图腾柱和上面挂着的可怕尸体，仿佛那是一处罕见的历史遗址。 接下来，沃恩警官继续说，他勉强控制住自己，跑回大屋叫醒了所有人，这是惯常做法。林肯虽然紧张，但依然能够保持冷静，他控制住现场，直到我们前来，没有人碰过现场的任何东西。 林肯是谁？埃勒里愉快地问。 是布雷德经营布雷德梅加拉公司的总经理， 埃萨姆解释着， 就是那个威武霸气的地毯进口商。林肯住在这里，我想布雷德很喜欢他。 未来的地毯界之王？那么梅加拉也住在这里吗？ 埃萨姆耸耸肩膀说，他不去旅行时会住在这里，但是目前他出海了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来了，平常都是布雷德在处理公司的事务。 那么梅加拉先生这位旅行者 对这个图腾杆，不，该说的是图腾柱，按教授的说法，这事不重要，该负责任喽。 有个提着黑色手提包的矮小男人面无表情地沿着小路朝他们走过来。 罗姆森医生来了。 埃萨姆松口气说， 他是拿索县的法医。你好啊医生，看看这个。 我在看呢。罗姆森语调中带着不快。 这是什么？芝加哥的牲畜养殖场吗？ 埃勒里仔细检查着尸体，发现已经非常僵硬了。罗姆森法医摆出一副专家的派头，仰面看着尸体，然后吸了吸鼻子。 好了，把它弄下来，快弄下来，难道让我爬上柱子验尸啊？ 沃恩警官朝两名警员打了个手势，两人拿着刀子走了过来。其中一名警员跑进凉亭，几分钟以后拿着一把做工粗糙的椅子回来。他将椅子摆在图腾柱旁边，爬上去举着刀子。 要我切断绳子吗？头 在朝绳堆挥刀砍下之前，他问了一句， 也许你想要一条完整的绳子，我应该可以把绳扣解开的。 你把绳子切断吧， 警官用尖利的声音说， 我想看看那个绳结，可能会有条线索。 下集当中，在他们几个人验尸的过程里，法医突然发现这具尸体竟然呈现出了一种不自然的僵硬状态。当他平躺在草地上，他的双臂仍然保持张开的姿势，那姿势和奎因几个月前看到的安德鲁·范的尸体十分相似。 圣诞节的清晨，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死亡的号角吹响，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，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，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，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。 T 字代表什么？是五代级宗教的象征，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，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？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·奎因经典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。